在那最高的地方，据说是他的灵魂在深夜闪闪发亮。

是休，欲走还留，却难收回首。一把曲唱完，含泪望远处，望着山川河水倾注而走，独自行走。

自走过我身旁，并没有话要对我讲。你不敢抬头看着我，哦吼，脸庞。我问你要去向何方，给你呜呼散扬。我问你要去向何方，你指着大海的方向。我问你要去向何方，

青春一阵

知道你一直陪着我，就像我从未曾

全部被吹到窗外，我已经解脱了时间，它经过我疲倦，像从未被爱过，但是明天我还要这样去这样。

这是热恋，我怎么相信会有永远，才几怀疑